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姑妈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心中的欢乐在天中共享，老人和小孩在天燃了火把。 塞罗塞罗的塞，塞

生就是回答你。如果你看见节日的花束，那花束就是献给你。我是你忠诚的儿女，我是你忠诚的儿女。 Yeah.

的心为你跳荡，为你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